喺个窗度。 系啊系啊，其实同一个 啊，哎、我翻嚟啲。 我哋今集咧嘅劝代解封咧，我同先人咧就比较投入少少，因为我哋系好亲身地见到呢啲事情嘅发生嘅。当然唔系喺现场啦，我哋当日睇，当日好多报章啦。 嗱，咁我哋报章啊，我系睇有线电视由朝报到晚啊。 好，我哋继续啊，我哋今集嘅第十一集嘅血案解封第三节啦，继续有我荣少 先人， 我系阿笔， 系啦，今集我哋讲呢个冲天大火灾，好啦，我哋去翻头先最尾嗰幅图先， 0201， 好啦，半世纪最惨天灾，恐怖屋满地人骨啊！我哋阵间会慢慢讲嘅，当日嘅《星岛日报》咧就报道呢一件咧，我哋叫做好。 冲天大火灾， 我哋好大件事嘅一个火灾啦，系香港咧，香港史上咧最大嘅市区高楼大厦嘅火灾嚟嘅呢件事啊，好翻翻嚟先。好啦，呢件事咧就系嘉利大厦恐怖五级大火造成咗几多人伤亡咧？嗱，有报纸就写40人死，亦有报纸写41人死。嗱，荣少咧更正翻系41人死亡嘅，因为有一位嘅伤者咧系讲紧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先至 去世 嘅。好啦，咁啊41人死就80人受伤嘅。好啦，呢件事情咧，首先我哋唔好睇任何嘢住先。嗱，如果讲嘉利大厦咧呢四个字咧，跟住大家都会记得呢件事噶啦，唔会记得其他事， 系好出名， 系啦，嗱咁啊，荣少当日啦，就96年嘅呢件事发生96年嘅11月20日啦，咁当日咧，荣少仲喺大角咀工作，当然而家都系啦，但当日咧就未有嗰啲乜乜湾畔乜乜湾啊嗰啲咧起咗嗰啲屏风 豪宅， 系 都唔算豪宅嚟嘅嗰啲，即系总之系嗰啲住宅咧， 个价钱好好啊， 系价钱好好， 总之嗰啲乜乜湾乜乜湾嗰啲咧就仲未起嘅，即系每句话都系填咗海噶啦，但系每句话嚟讲咧，当日我哋喺大角咀咧望过去。油麻地方向咧，我系亲眼见住，点解突然间嗰度个烟 好多烟？ 系啊，系好多烟， 烟柱上嚟， 系一嚿嚿烟，系好似、我唔可以话核弹嘅，即系 啲蘑菇 系啊， 咁系咪即系总之好多黑烟系突然间逢咁样喺嗰笪地方升上嚟嘅。咁你知啦，96年嘅时候咧，相对嚟讲，我哋仲未有呢、這个流动数据嘅手提电话出现啦， 系未有， 就只能够睇电视，甚至乎睇。科技入面嘅即时新闻就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啦。好啦，今日讲嘅呢件事咧就系呢个佐敦嘅嘉利大厦啦。咁而家重建咗啦，嗰度系呢个叫做佐敦汇嘅商场啦。咁我哋去一去埋呢个02先。 02。 嗱呢一个咧，当日咧系啊《苹果日报》报道嘅新闻，呢个第二日噶啦。呢个系讲紧系11月21日就报道嘅。嗱，先人，呢一张图，我哋乜嘢都唔讲，就系俾呢一张图大家睇啫。我想大家都记忆犹新啊嘛！ 嗱，呢张图咧，我就唔喺报纸睇嘅，我都系喺电视睇嘅。我系同我同屋主争论紧。嗱，呢幅图嗰人已经跌咗落去嘅。当时喺电视机咧，佢系影住佢撑住个窗。 系唔该，布里达，唔该晒。 佢系撑住个窗，呢个系人嚟嘅，系烧到变咗咁嘅样。我仲同我同屋主拗。第二日佢再睇报纸，报纸证实咗嗰系人。 因为后来咧，佢再后一日咧，再报道咧，就见到嗰个样出咗嚟。 系啊， 系啦，一个烧焦咗嘅人骨嘅，系一个。好啦，我哋去埋0203。嗱，其实呢件事情咧喺好多地方或者系英文版或者系外国咧都有好多报道 嘅。太恐怖。 好啦，好翻翻嚟先。嗱，呢件事情咧。当日世界各地嘅舆论都有报道，因为太过恐怖，喺个城市闹市当中嘅大厦竟然发生一个咁巨型嘅火灾，发展仲系即系发生喺一个咧，我哋叫做好繁华嘅都市入边。 系 我妈妈嗰边亲戚咧，马来西亚啲亲戚带我嚟香港，喂，九龙发生呢单嘢，你哋冇事啊嘛？问我哋屋企人啊，即系话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咗呢件事嘅。当时啊，系当时。好啦，我哋去0204先。好啦，0204。嗱，当日咧，呢个大厦当然已经拆咗啦。咁当日咧，救火嘅人员咧，要个云梯架设喺边度咧？就架设喺呢个弥敦道同埋佐敦道嗰度咧，系去救人嘅。 系 好啦，我哋咪有段片噶， 即系封晒路咯，会系咪？去0208咧，我冇记错，应该0208。 啊，唔系，系啦，有段片嘅，嗰段片咧，应该就喺落少少最尾个。 0218啦，零二一。 未睇真啲先。好啦，我继续讲啦，话你继续炒啦吓。嗱，好啦，咁咧，点解要俾段片大家睇咧？就系因为咧呢段片咧。嗰个状况咧，你先知道咧，系几咁得人惊嘅。 系、 啊、因为咧，佢嗰个大火咧，最浓烈嘅时候咧，系三层喺吉利大厦嘅13、14、15楼，系、直情系火光红红啊！好似因为发生嘅事件咧，佢喺下午嘅差唔多5点钟近收工嘅时候发生。嗱、 啊， 当年系冬天嚟嘅，先 系。系啊， 所以咧 系干燥啦， 早啲天黑。 系啦，早啲天黑同埋干燥啊， 02:18啦。 系啊， 02:18片嚟噶，片嚟嘅， 系片嚟嘅，好，可以，可以。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噶？听到啦。嗱，先人就系啱啱你所讲嗰个画面啊，嗰个人嗰度啦。点解要俾大家睇咧？呢段咧系当年咧嘅 TVB 嘅一个报道嚟噶。你要咁样睇一个咁样嘅睇。OK， 好，翻嚟 OK 啦。系啦，咁我哋要咁样睇咧，你先知道咧，原来当时嘅环境系咁恶劣。系啦，好啦，头先我哋临尾嗰时睇到咧，有个云梯咁上去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升降台嚟嘅。 系， 好啦，当发生呢个火警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去埋0205啊。唔该晒，系啦，最高嗰个楼层。着火，但系个云梯咧，其实可以话俾大家听咧， 系唔到， 系唔到嘅。 系啊， 个云梯咧去到唔知13定14楼，去到加长先至到，即系叫做其实唔系容易到到咁高嘅嗰个云梯。但系咧，消防人员咧都已经咧系尽心尽力咁样咧去营救每一个人啦、但系最可惜嘅地方咧，我哋要去一去埋06啦， 06 系啦，06啦。系啦， 自己爬出嚟啊！啲人要 当日咧，先人，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个电视画面咧？ 系 同一时间喺呢埲呢个大厦个面嗰度，系讲紧系唔系一个人喺度求救， 系 讲紧系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喺度数呢边有人嗌救命，嗰度有人跑出窗，呢边有人咧就用啲毛巾啊，同埋用好多唔同嘅嘢咧，就试去要 甩出啦， 系啦，咁当然啦。嗰、那个市区闹事，而个大厦嘅结构同埋路面嘅情况之下，系唔容许消防人员咁容易到达一个拯救嘅位置啦。 系，佢仲埋佢下边仲有一个篷身出嚟啊， 系 架车又拍唔到埋去噶，有消防车。 阿先人，你讲中咗大半，仲有一小半就系咧，当日咧嗰条路好多违例泊车， 系啊，拖啊拖唔走。 结果系点样咧？系消防人员。同埋警察，同埋都好似冇市民噶啦。消防同警察咧，系要咩？一、二、三，系十几廿人抬起个私家车，抬走佢咯。等到咧，消防嘅车辆咧，能够去到一啲 入到去啦， 适合嘅位置嚟做一个救灾嘅工作啦。 系 好嗱，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哋一定要去埋咧0207啦，因为实在太多图啦，系啦。先人呢个系咩环境啊？ 哥斯拉嗰个。 上面嗰个系黑鹰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嚟噶。 啊， 电影嗰度系 嗱呢个系争论过嘅， 系冇错。 当时嘅直升机咧，佢系有落去救嗰几个人嘅， 四个人 嘅。但后期咧，啲人又喺度话：，喂，你个直升机咪即系等于我头先讲嗰个咩直压式救火法就系咁啦。即系、因为你直升机会将啲风压落去噶嘛，咁你只系吹旺啲火啊。 系啦， 但系嗰个拯救队佢又要面临两样，我冇理由睇住啲人唔救。 系啦，飞行服务队， 个飞行服务队我冇理由睇住啲人系咁喺救命，我又唔救。咁呢个直升机之后又好多争论嘅，就应唔应该派直升机去咧？同埋直升机应唔应该飞到咁低去救人啦？ 嗱，入边咧又牵涉咗几样嘢。第一样嘢咧，佢嗰个火场环境好恶劣嘅，因为咧嘉利大厦并唔系当时喺嗰条街道入边最高嘅大厦， 系 即系话你有其他大厦高过你， 系即系左右隔篱都高过你。 第二样嘢咧就系黑掹掹， 系啊， 同埋已经系傍晚时分，个能见度又低， 系啊，同埋啲烟不断上咧， 系啊，再加上咧，你知以前啲天台咧好多啲天线、 系 电线、 系 好多九唔搭八嘅嘢喺上边啊，系啦，变咗佢呢次嘅救援咧，呢班咁嘅飞行服务队系玩命嘅， 系啊， 佢哋系游绳，试过三次，第三次先能够救到喺天台受困嗰四名男子， 系 咁跟住救到佢哋出嚟嘅。好啦， 系 当然啦，飞行服务队咁梗系会同大家讲啦，其实咧佢啲烟咧。拱落嚟咧，系只能够将啲烟系拱喺下边，就唔能够话喺个窗口入边咧打啲风入去嘅。其实对于嗰个本身嘅火势咧，就唔系咁大嘅影响。不过、消防人员喺下边救嗰班咧就话：，喂，你咁大风，我个云梯摇啊，摇到嗰刹那咧系救唔到嗰度啲人。 不过就取舍咯。 我证明系咁样嘅、啊，因为我曾经喺呢个石岗军营嗰度拍过一条片咧。咁、我喺个高台嗰度、就系国产007，佢有一幕咪直升机落嚟嘅，我就要企喺个高台度负责 hold 住眼灯。 哦， 直情个高台揈到个机跌落嚟啊，大佬好劲啊！佢落嚟嗰啲气压好犀利， 气流犀利， 气流好犀利。 因为佢个气流系点解会咁劲？就因为用呢啲气流嚟乘起架直升机啊嘛。 系啊， 咁咪咁劲咯，所以好大风咯。啊、好啦，去埋呢个0208啦。嗱，其实飞行服务队已经尽咗力啦。呢、一个角度咧，但点解我要影呢幅俾呢幅图大家睇咧？你睇下嗰阵时13、14、15楼系烧到咁，你谂下、上面嗰四个男人如果仲唔够嘅话，会变乜嘢？ 冇噶啦，死梗 烧猪真系， 系啊， 喺下面 BBQ 啊， 唔烧猪啊，佢个肺都熟， 冇错，系啦、好啦，嗱，好翻翻嚟先啦，嗱，我哋讲咗咁多啲图片咧，系时候要翻翻嚟咧，荣少一路要推个时间俾大家睇下咧，当时嘅发生嘅事情啦，好啦，嗱、消防人员咧喺呢个下午4:47接到第一个电话，喂，我二楼。着火，有人报警，好啦，消防员去，发觉咦着火啫，射佢，搵，仲要搵嗰啲叫做咩啊？灭火筒嚟救嘅，咦唔好大镬啫，但系4:48咧，就收第二个电话咧，就话原来咧，除咗喺地下度咧，其实14楼咧都已经着紧火啦，咁好啦，呢一个咧，我哋第四节咧会慢慢讲，咁啊两笪地方个源头一齐着火嘅、好啦，就发觉咧，佢哋发觉去到。5分钟之后到场啦，其实已经系讲紧系搭十，就发觉咦二楼嗰度呢仲有火警啦，咁梗系救啦，救啊！咁但其实咧都唔知道咧，原来咧上面仲大镬啲嘅。好啦，到咧有个消防队长咧就发觉咦唔对路、发觉点解有烟味嘅，咁跟住上个八楼嗰度，发觉上到八楼行上八楼嘅时候咧，已经发觉原来上边已经好热同埋好多烟，即刻。calling 总部，喂，麻烦升为3级，咁即刻将嗰啲救援人员即刻到啦。好啦，嗰时嘉利大厦外墙咧就已经好多人受困啦，咁等待紧救援啦。咁去到咧17:17，即系5:17嘅时候咧，嘣，15楼嗰度 bang， 即刻终于有火光闪出嚟。咁跟住咧，消防人员咧就将佢升为4级。好啦，到咧。夜晚7:15依然控制唔到个火势。好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升为5级大火啦。好啦，大火咧就13至15楼嗰度不停咁烧啦。咁咧最惨咧，消防 lift 用唔到，因为上面咧嗰个 lift 嗰个我哋叫做升降机嗰度咧，上面嗰个摩打，个摩打烧埋。 唔系，因为佢系换紧 lift 啊。 系啦，冇错。 因为当日系换 lift 啊，嗰个大厦更换 lift 啊。系啊。 好啦，咁最大問題就係話咧，當日咧其實好多人受困喺13、14、15楼，係救唔到嘅。好啦，跟住我哋慢慢再講落去啦。好啦，咁因為嗰個地方咧就受困喺呢個鬧市當中啦，嗰啲車其實就消防人員嘅車咧，好多都開展唔到個救援工作嘅。咁啊，頭先我哋嗰幅圖咧，我哋去埋0209先。嗱呢位我哋 Discovery Channel 嗰度咧就 cut 出嚟嘅，佢就话直情都话啦，香港现代史上最致命嘅一场大火啦。咁而呢名受困者咧就系活活烧死咗一个男士嚟嘅。好，翻嚟先去埋14啊，系去埋，唔系18，sorry， 去埋10啊。 嗱，当日咧喺个闹市当中系好多人围观嘅，系啦，同埋又你知啦。嗰、那个地方咧系一个交通枢纽嚟嘅，变咗咧一封呢度嘅时候咧，原则上成条弥敦道、 佐敦道、 瘫痪， 可以话西九龙呢边咧好多地方咧都已经 改噶啦， 系啦，改路啦，好啦，好啦，咁我翻翻嚟先，咁我讲讲咧当中嘅一啲细嘅故事啦，有一名咧同学仔啦。有一名陪同我去14楼睇牙医嘅一个学生咧，就叫做。李速基 系 呢件事又好出名喎，系阿仙人可以阵讲多少少啦。佢、咧就同埋一个咧珠宝行咧嘅员工，因为等唔切救援咧，结果佢哋点做咧？ 跳嗰个对面， 跳落去， 咪跳落去咁，即系隔篱嗰度啊，系啊，隔篱 嗱隔篱啊，另外一班人嚟嘅，隔篱嗰个咧系一个女职员咧就跳咗个隔篱嘅，咁、其实仲有其他人咧，佢哋受困嘅时候咧就自己整啲油绳啊，用嗰啲衫咧整成一条绳咧。当然啦，你边有咁长啫？咁隔篱嗰个唔知得唔知8楼定9楼高啫嘛，跟住佢就跳落个天台度。 你讲嗰个同学直情个电视影住嗰度喺度点 咁。你嗰个同学咧就啱啦，你讲嗰个同学咧就 是、跳嗰个矮啲嗰度啊嘛，佢直唔理啦，跳落去。 嗱，有几个人咧跳得矮啲嘅洞嗰度，而呢个李速基咧呢、這个小靓仔咧系跳落去3楼， 系啊， 嗰、那个平铁嘅。簾縫嗰度嗱，佢好彩，因為點解咧？個鐵嘅簾縫咧係嗰啲我哋嘅波浪式嗰啲咧， 坑鐵 坑鐵板，嗰啲咧 射有少力， 卸咗大部分嘅力，变咗咧呢个同学仔咧唔死得，系断咗只脚啫，系啦，大家都好记得睇住，哇咁样跌落嚟五点几嗰时候， 有一幕都好深印象嘅，系嗰条云梯搭佢嗰阵时咧，有个男人唔得切扑 埋去个云梯度， 呢、這个讲得冇错啦， 抢埋支梯度咯。 嗱呢一个咧系第一个救援嘅人嚟嘅， 系啊， 佢真系热个头顶唔住，直情。我谂啊，有尺零两尺啦，未升到埋啦，佢已经嗰个升降台都未嚟到，佢就揽住就跳过去，自己爬到落去两层下边嗰个升降台嚟到先接佢落过嚟之后，佢系坐喺条街度咧唞一段时间先。呢个好难忘啊！呢、這 个惊到嗰个样真系 系啊！落嚟嗰时先知道咧，真系原来已经系能够逃出生天咯。嗱、我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咧，今集咧一定系 over 噶啦。 系 咁啊，今节第三节，咁我哋留翻第四节再同大家继续讲呢件事情。 嗯。